中西漫片，影视娱乐，光影不断，尽在首轮影院。主持：靓仔。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又嚟到新一辑嘅首轮影院。咁啊，近排都开始比较忙咗啲啦，咁就咁反而就上一集就表俾就甩咗底喎，咁都同各位网友、各位听众都讲声对唔住啦，咁就变咗中港台嗰阵时咧，就用咗港股帮嚟顶一顶，咁啊亦都唔该晒咧中港台班兄弟啦，咁亦都唔该晒大佬帮啊！好啦，咁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讲第一套戏咧，就系、是、近排都兴合合嘅，就系呢一个詹士邦啊，詹士邦嘅戏。咁如果大家都話，詹士邦來來去去都係不死身㗎啦，都係死唔去㗎啦，次次都會搞掂曬啲黑幫啊、壞蛋啊咁樣啦。係嘅，咁詹士邦根本係不死啦。咁你做見到佢由頭做到落尾幾廿代啦，去到新一輯啦，咁都未死喎，都換咗好多唔同嘅角色去唔同嘅人啦去扮啊詹士邦嘅。咁呢一套咧就叫做詹士邦。鬼影帝国啊，咁鬼影帝国咧，咁听落去好似唔知想讲乜嘢咁啊，咁就原来咧呢一套鬼影帝国咧系阿詹士邦过去咁多套里面嘅四集嘅叫做 run up， 即系由阿丹尼尔呢一个新嘅即系最新嘅詹士邦做嘅，系由边一度咧就系、是、量子杀机啦，一个叫做皇家赌场啦。甚至乎對上一輯嘅《自破天空城》，到依家嘅《鬼影帝國》，就嚟一個 round up。原來咧呢套戲就係講話，上一輯如果大家有睇《自破天空城》咧，就係話阿 James Bond 咧上一集咧係失去咗兩個最重要嘅女人，唔係佢阿媽，一個係佢嘅情人啦，咁另外就一個叫做 M 嘅一個好好嘅夥伴。咁呢一集咧又要面對翻自己嘅過去啦。哇！喺佢次次都要面對翻自己嘅過去，因為咧，阿 James Bond 咧由細到大咧都冇咗父母嘅。咁阿丹尼爾咧接手咗做呢一個新嘅 James Bond 咧，其實都差唔多做咗十年噶啦。由呢個量子殺機去到呢個皇家賭場啦，再上三年前呢一個自破天空城。咁呢個鬼影帝國真係啦，就係將阿丹尼爾做嘅四集裏邊咧就 crossover 咗一齊嘅。咁原來咧啲即係你話量子殺機啊、皇家賭場啊、天空城咧，全部都係有一個黨羽叫做魔鬼黨嘅佈局嚟嘅。咁如果大家有睇近呢幾集啊，甚至係成個詹士邦系列咧，其實如果有睇到咧，你會覺得對上一輯呢個《自破天空城》咧，就係咁多套裏邊咧嘅最即係攀到最高峰噶啦。點解咁講咧？因為話又有打鬥，又有追逐之餘咧，佢亦都將嗰個阿頭啊，即係嗰個即係阿 James Bond 嘅死對頭啦，叫做另一個特務啦嚇，另一個前特務咧，塑造到佢咧係幾強嘅呢個黑幫，咁甚至乎係可以令到咧阿 James Bond 有啲挫敗啦，同埋有啲即係受傷嘅喎。咁原來咧，全部一切嘅嘢咧都係嚟自魔鬼黨啦。咁原來《鬼影帝國》呢一集咧，就總算咧就好似要同 James Bond 咧嚟一個了斷嘅。我會覺得呢套戲咧，老實講嘅，套戲開佢導演嘅功力咧係夠嘅，係想令到咧之前嗰幾集嚟一個 run up， 甚至乎咧係製咗一個大框架，令到咧成個故事發展咧交代咧係比較暢順嘅。但是如果你有個別來看這一集呢，我就覺得有點失望的。那為什麼有點失望呢？有幾個位置的。說真的，打鬥戲呢並不吸引。即是為什麼說並不吸引呢？即是如果你第一次看這套呢，你就覺得都很刺激。但如果你說作為我看了這麼多套 James Bond 裡面呢，這套戲比較有點失望，就是說他的追逐打鬥呢不是太過緊張刺激。此外呢，我會覺得他們是比較兒戲的，尤其是打他的終極大佬，沒理由一個炸彈砰，他未炸死的，那就炸傷了，整個基地呢就很簡單，好像分兩分鐘噼噼啪啪就已經整個炸冧了，但你不要忘記他裡面都有幾多的守衛，很多的侍從去跟著他，但是就搞那麼久，搞過即是 個死對頭咧講一大堆説話，又話要令到 James Bond 同埋佢個伴侶受到痛苦。但係，咦，講咗一大堆，原來咧，當阿 James Bond 掉咗個手錶炸彈咧，哇！好快成個局面就扭轉咗，即係成隊軍隊啊，成隊啲侍從咧，三兩秒啊，三兩下手勢，幾秒鐘之內咧就死曬。跟住咧 ，James Bond 再肥多幾下咧，成個機器都冧咗喎。咁就算個首領最後都冇死到，但係我會覺得好兒戲咯。即係我知道 James Bond 係能人所不能，最後都唔會死。但係有陣時即係太過低 B 咧，就令到我哋睇嘅觀眾咧係難以信服嘅。今次反而這個 James Bond 呢又做返佢一貫以往比較自我啲嘅性格啦。因為上集如果大家聽眾有睇過天空城嘅話呢，你會覺得 James Bond 係受到一系列嘅挫敗呀、挫折呀，令到呢個007呢原來係好落地嘅，唔係一啲好離地嘅特務嚟嘅。即係會曾經都受過挫折啊，受過失敗啊，受傷啊，受過傷害啊，受過痛苦咁樣嘅。但係我就覺得鬼影帝國雖然個大框架係 set 得幾好，但係我就會覺得佢就有點而嗰個追逐咧就有點面下過，同埋花太多時間咧，同埋花太多時間去講一啲情節，反而咧。做間隔即係有啲就好快就玩完啦，同埋講句真嘅，真係打鬥啊，即係最驚險嗰啲追追逐逐咧，反而係唔夠嘅。即係或多或少，或多或少都會覺得因為 Skyfall 太好睇啦，即係 Skyfall 係可能係咁多套 series 裏面，我講真嘅係比較特別啲。咁相對嚟講，可能做一個高峰之後就落翻少少，咁就會覺得鬼影帝國冇咁好睇嘅。同埋都有一個亮點，我就會覺得係今次阿 James Bond 真係好嚟好落地啦，再落地啲。點樣落地啲咧？正常佢同呢幫女郎玩完之後，唔會再記掛住啊，又或者係唔會再同佢發展落去嘅。但今集呢一個幫女郎咧，係反而係令到阿 James Bond 咧係掛住佢，同埋咧會諗起佢嘅喎。Anyway， 係呢套戲我會覺得冇上一輯《天空城》更出色嘅，但係你話場景咧，佢都揾咗好多地方去取景嘅，即係比上一輯更加多啦。咁當然除咗英國之外咧，佢都去咗墨西哥啦，亦都去咗摩洛哥啦，呢啲地方咧去攞景嘅。成個覺得呢套戲攞景係非常好，但係咧衰就衰在咧，雖然佢個大框架幾好，但係魔鬼黨其實講到好似好惡啊，好邪惡啊，一去冇回頭啊！但係我仲覺得有啲雷聲大雨點小，就係咩咧？係咪真係個組織咁邪惡啊，咁恐怖咧？喺呢套戲我睇唔出，即係唔覺得呢套戲嘅即係嗰個黨羽啊組織又唔係話特別太多。會覺得咦 ，James Bond 三兩下手勢真係搞得掂好多人喎。不過都要講多一句嘅，始終丹尼爾已經做咗，即係呢個今次呢一代嘅007咧，真係最後一個作品啦，我估，因為始終都已經係好老啦。對上一個係皮亞斯布士南啦，咁大家唔講唔知，原來對上一代嘅 James Bond 咧已經係60几岁啦。咁丹尼爾都已經踏入咗50之齡啦。咁你話會唔會再做多輯咧？我就覺得個機會唔大嘅。呢一套我覺得可能係咁多套裏面咧最後一個作品啦。咁加上佢原來咧係再冇同即係同 James Bond 嗰個電影公司咧係再簽任何嘅合約。咁我會再有理由相信咧呢一套鬼影帝國咧係呢一個007，即係呢一個阿丹尼爾所飾演嘅007嘅最後一輯。都最後講多少少就話套劇實在太冗悶啦，拉得太長啦。就算佢個框架 set 得幾好都好，但係佢講太多嘢啦，即係個口水多過浪花啦嚇。即係嗰個説話咧，就 我嚟交代一啲情節，但係交代得太多，好多嘢想講，反而應有嗰個最基本嘅打鬥啊、爆炸啊，甚至乎追逐啊、點樣打大佬嘅場面咧，就比較欠奉嘅。anyway， 如果你話十分嚟講咧，呢套戲我仍然都會俾6.5分嘅。點解話俾6.5分咧？其一，呢套真係 classic 嚟嘅，即係呢一輯嘅07係。classic 嘅，但系话你啊呢一套嚟讲，虽然话争少少，但系都可以为到丹尼尔呢一个 series 嘅007咧，可以画上一个句号嘅。咁另外我都会觉得佢导演已经好努力将个框架搭得好靓，唯独是真系一啲打斗场面系欠奉咗少少。咁呢个系忽略咗追求一啲感官啊、视觉啊、享受嘅观众嘅感觉嘅。咁 anyway 啦，咁007我都會覺得大家可以入去睇下嘅，都可以了解一下另一個007啦。因為我覺得近呢兩套，即係由天空城到依家呢個嘅鬼影帝國咧，阿007開始真係好落地嘅。我唔知道再下一輯另一個007咧，會唔會係比現在更加離地咯？更加落地咯。好，我一個網友鬼影座咁呢一輯嘅第一節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咁我下一節會再講第二套戲嘅，一陣見。 环球思维，香港本位，中港台。